by falling for you。 想摘下星星给你，摘下月亮给你，摘下太阳给你，你想要我都给你，摘下星星给你，摘下月亮给你，摘下太阳给你，你想要我都给你。 有时候你会烦恼丧气，满脑想着放弃，让我无法放心。Girl， 总爱胡思乱想，说我有所隐藏，让你感到伤心。Girl， 明明那么了解彼此，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，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，抚平伤口，因为相信。Girl，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，现在更珍惜；或许是以前都痛苦过，才不想分心。没有半点做作，没有半点虚伪，只要耐心体会，你我相互依偎，相互意会，感受心扉，感觉难能可贵的机会。 我不会像任何人一样对待你， 对待你，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用心爱你， 用心爱你。 没有人像你一样让我动心，怎没有人有你一样迷人声音。 我就想拥有一艘 rocket， 都随时笑得立在那里，差距在你总是对我打击。我所没的情绪拉斯加里，去了每个地方截图定位，跟我一起共同进退。对不起，我总是看你顶嘴，导致每次都不能够去应对。Oh wait， 可总是分了合，合了分，情人总分分合合的，没有爱的深，就怪我们挖的坑。怪我争强好胜，还有比谁付出的多，我们总是喜欢争。I can let you go。 Let you go， I can let you know， let you know， 就在这一周， 这一周， 听了每一首， 每一首， 每次伤心之后猜猜，会记得爱爱的太死拜拜，你别再猜猜，会变得怪怪，时间太快快，不想等待，带你来比赛。两个人像在演戏剧， 戏剧， 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你知道我猜没有什么秘密。你声音太凶，但我不急。你总是说我算个什么东西？从没有人会这样对你。距离产生怀疑，让人抑郁。因为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。